攻读宗徒大事录第三章。伯多禄和若望在祈祷的时辰，即第九时辰，上圣殿去。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了，每天有人抬他来，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，好向进圣殿的人求施舍。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，便求他们给一点施舍。伯多禄和若望定睛看着他说，你看我们。他就注目看他们，希望得点什么。伯多禄却说，银子和金子我没有，但把我所有的给你。因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起来行走吧。于是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来，他的脚和髁骨就立即强壮了，他跳起来能站立行走，随同他们进入圣殿，随走随跳赞美天主。众百姓也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，他们已认出他就是那坐在圣殿立门前求施舍的人，就对他所遇到的事满怀惊讶诧异。当那人拉着伯多禄和若望的时候，众百姓都惊奇地跑到他们那里，即到名叫撒罗满廊下。伯多禄一见，就发言对百姓说，诸位以色列人，你们为什么对这事惊奇？或者为什么注视我们，好像是我们因自己的能力或热心使他行走？亚伯拉、以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，我们祖先的天主，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，他就是你们所解送并在比拉多前所否认的。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他，你们却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，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，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。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，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。因我们信仰他的名，他的名就强壮了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，既由他而来的信德在你们众人面前赐这人完全好了。现今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所行的是出于无知，你们的首领也是如此，但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，也就这样应验了。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，好消除你们的罪过，为的是使安乐的时期由上主面前来到，他好给你们派遣已预定的墨西亚耶稣。因为他必须留在天上，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对此，天主借着他古圣先知的口早已说过了。美瑟说过，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要从你们的弟兄们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，你们应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。将来无论谁若不听从那位先知，必从民间铲除。其实所有的先知，指撒母耳起及以后讲话的先知，都预言了这些日子。你们是先知和盟约之子，那盟约是天主与你们的祖先所订立的。因他曾向亚伯朗说，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获得祝福。天主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，派他来祝福你们，使你们个个归依，脱离你们的邪恶。